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北京段规划获批，国内新能源汽车保险专属条款在今天发布，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部署要求，北京市于去年的二月份启动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的编制，经相关国家部门审定，北京段规划已经正式获得了批准。北京文物部门未来将会围绕着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建构长城修缮项目和北京长城文化系列节庆等活动展开工作，初步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机制，基本完成了国家级标志性的项目建设任务。世界遗产探访纪实文化类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今天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季的看片会。这个由中国文物学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领衔的文化类节目，将在新一季带领着观众前往周口店、洛阳景德镇、大足石刻等世界文化遗产地。今天，中国银保监行业协会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条款结合了新能源汽车充电使用的特点，开发了自用充电桩损失保险、自用充电桩责任保险，既涵盖了本车的损失，又包含了充电桩等辅助设备自身的损失，以及设备本身可能会引起的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集中解决新技术应用当中辅助设施产生的风险。这是车险首次承保车外固定辅助设备，是车险领域内的一次创新和探索。未来果园智慧猪场物流枢纽，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在平谷区两会上了解到，明年平谷区将会打造以农业高科技、物流大流量、休闲新时尚为核心的高大上平谷。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平谷区是全国知名的大桃之乡，拥有总面积22万亩、世界最大的桃园。不过大桃产业发展也面临着土地碎片化、劳动力老龄化、经营分散化等问题。平谷区副区长李子腾介绍，明年未来果园智慧果园将更多落地平谷， 计划在全区建设40个具有机械化、数字化、智慧化、企业化管理水平的未来果园和10个高质智慧果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现代高技术大桃生产、分拣和销售环节的集成应用，在蔬菜产业方面打造蔬菜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提高平谷区蔬菜产业智能化水平。畜禽产业方面，推动实现智慧养殖，借鉴玉口禽业智慧蛋鸡平台的成功经验，提高数据化指导实际生产的能力，完善平谷5个猪场的运营监管体系，实现生猪养殖、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实时在线监控，提升监管能力。 地处京津冀三省市交汇节点的平谷，在物流运输上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具备公铁水航多式联运的条件。平谷区委常委、副区长唐朝辉说， 在完成改造我们既有铁路场站线，大幅提升我们铁路运营的基础上，明年要加快与京能集团的合作，推进南北厂站、商品站、货物交接作业站和综合厂区的规划建设。这些项目竣工投用以后，力争到2035年公铁运力的总规模将达到4000万吨，约占到全市1/6，将在首都现代物流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平谷区区长吴小杰表示，下一阶段将坚守三区一口岸的功能定位，建设高大上平谷。 高就是农业的高科技，大就是物流的大流量，上就是休闲新时尚。高大上平谷凝聚了平谷未来绿色创新发展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通过具体的这些行动树立起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杆，要把平谷打造为国家畜禽种业的 科技创新中心，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自立自强、自主可控做出评估贡献。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批复了福寿岭公交中心站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底建成以后，将会满足地铁一号线福寿岭站启用以后的交通接驳需求。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举行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和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等三项重要的考古成果。经过文物专家的考证，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已经确定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RCEP 将在明年的1月1号生效。今天，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了首个区域数字贸易的跨境支付指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采访了解到的最新内容。 好，那我们知道 RCEP 呢是2012年由东盟发起，2020年11月15号正式签署，并将在明年1月1号全面生效实施。那么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的高质量国际贸易协议。那目前呢 ，RCEP 协定是涵盖约23亿人口、全球25%的贸易额，也是现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多边自贸协定。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RCEP 区域数字贸易跨境支付服务指数呢，是今年12月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和蚂蚁集团的研究院联合推出的指数。那么也是从 RCEP 区域内的这个中小微企业卖家视角切入，那么通过对这个区内的跨境支付服务的规模和质量进行衡量，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跨境数字支付的作用，从而助力中小微外贸企业更好地走出去。那么指数也显示，尽管受到了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的影响，但是呢，从2018年一季度到今 ，RCEP 地区的这个跨境金融服务仍然显示出了强大的韧性。那么总指数4年内是上涨了近2倍，年化增长率呢是达到了18.55%。那特别是在规模方面，那么2020和2021两年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其中呢以这个支付笔数为衡量标准的这个支付活跃度，那么在今年的3季度是同比增长了25.6%，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同一天呢，德勤也是发布了2021年度的科技赋能亚太数字贸易报告，那么也是将目光聚焦在了这个疫情年里逆势上扬的全球数字贸易，详细分析了亚太数字贸易的生态变化，也是第一次勾勒出这场变革当中的主角，那么就是成长中的亚洲中小跨境电商，在这个 RCEP 政策红利和数字技术的助力下，他们现在正在尝试关键一跃，会逐步成长成为微型的跨国企业。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史玉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4，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11月15日起，关注北京福彩微信服务号，参与抽奖活动，20000张双色球赠票体验券等你拿。凡扫描双色球游戏彩票，累计金额达30元，即可获得1张抽奖令牌，参与实时抽奖，多买多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